话，绕了半天说不出我爱他，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，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，挂掉了电话，拨乱了头发，我们的世界穿着长长的白纱，滴答滴答，终于他，终于他，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，滴答滴答，终于他，终于他，他的呼叫会像一个家，为他生一个盼望。 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，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，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，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，时常会软弱，也总想洒脱，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？有时候张开怀抱，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，开始习惯隐藏，不再乱想，不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你还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。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生命已如此忙碌，该来它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

着你说话，我们光着脚丫，当